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好啦，我哋今日讲五大赌王咧，就有卢狗啦、霍志挺啦、傅老荣啦、叶汉啦。咁啊，叶汉咧后期就同阿韩星搞嗰个赌牌噶嘛，就揾阿新哥帮手入去噶嘛。咁好啦，咁呢几个赌王喺霍志挺咧就最早噶，系广东省嘅赌王，就龙济江时代。一路做到咧，陈济棠咧就做嗰啲白鸽票，我哋叫铺票。铺票系阿霍宝财个老豆，我上一集有就讲错咗，就话卖嗰八大仙，最后唔收佢嗰个咧，就系霍之挺嘅，就唔系佢个仔。咁霍宝财咧喺澳门嗰个国际酒店咧，就系喺50年代卖翻卖咗俾阿何贤嘅，个霍宝财。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天地有正气， 最近有啲肥，我讲紧自己状况啫。 哦，点解会无端端讲自己状况肥咧？ 冇啊，即系最近有啲肥咁啫。 我以为呢度会带到落去我哋今晚嘅话题。 唔好咁多 FF， 完全系带唔到噶，纯粹讲自己嘢。 哦，讲自己嘢系嘛？而家谂住呢个时段系嘛？讲自己嘢，收视率会下降噶。咁大家睇天地有正气都即系希望睇一啲即系评论啊嗰类嘢啦，唔系睇我哋讲私人嘢。不过话虽说回来，即系近排天后比较兴咧，又即系热咗咁多日咧，个人跟住再加埋咧呢排嘅新闻咧，主要都是火滾火滾和再火滾， 邊人不是 的，咁日日都滾到即係滾瀉咁滯啦。但係喺我哋頭先開節目之前咧，就好開心地咧，隻眼睛不斷喺度食冰淇淋啊！ 點解啊？ 因為喺數十分鐘之前咧，我又見到呢個蘋果咧，就無端端又鋪咗啲跟車羅拉嗰啲咁樣嘅片段出嚟，跟住我撳嚟睇咧，即刻哇喺 loop 住！ 我冇睇噶，我冇睇噶，我冇睇噶。 我有睇噶，我有睇。 我冇睇啊，我冇睇噶。 啊，幾好睇噶！ 系 嘛？系啊，即系近排我都觉得呢个跟车罗拉几犀利，即系令到我谂起一样嘢咧，系香港系好悲哀嘅一个城市咯。点解我见到罗拉咁就点解觉得香港好悲哀呢？就系话如果罗拉生喺呢个外国咧，就成为咗一个机智啦、身手又好啦嘅盗墓者。 嗯、 但系如果生喺香港咧，就只能够系跟车送粮油、送杂货。 嗯， 你话几惨咧？香港呢个城市 冇噶，就算佢几即系，就算佢几靓女都好，佢系跟车嘅喺香港啊，人哋就觉得佢始终都系跟车噶、嗯。 即系其实都已经有所标签啦。咁啊，我哋今日主要咧都唔系讲呢个送货罗拉呢个小猪嘅新闻，系嘛？咁啊，其实咧就好啦，我哋正式开始，我哋讲今个礼拜嘅。即係一啲令人哋都幾氣憤，好多氣憤嘅時事啦，亦都除咗氣憤之外就荒謬啦。上個禮拜我哋就用一個叫見微知著，或者叫做嚇、嗯啊，即係叫做係咪見微知著咯？見微知著咁樣嘅主題啦。咁今個禮拜嘅時事咧，即係好圍繞喺呢個法庭上面啦、嗯，即係繼續亦都會有呢、這個。呢、這個唐林玲嘅跟進啦，咁不過講唐林玲之前咧，即係我只係想表達，即係對於十人判刑，即係旺角事件，呢十位即係被判刑嘅義士咧，即係深表一個 即係好難過，即係始終我睇到呢段新聞好難過。因為覺得係點樣難過法呢，係嗰個判決，無論從判決從判詞，上面都覺得係一個相當之不公不義嘅一個判決嚟嘅。即係呢樣嘢係即係令到我係好難過，即係真係好難過。咁亦都令人好懷疑，到底呢啲係咪到底係法官嘅一啲政治任務？係咪我哋香港司法制度係為咗要達成一啲政治任務，而將一啲即係參與呢個抗爭嘅人咧，就要送佢坐監，而且係一個相當之重嘅刑期，無論從17歲到70歲，即係都要送佢坐監，而且係面對係幾年以上嘅刑期。一個70歲嘅老翁，即係阿 Sam 咁老。身體又唔係太好，佢行喺前線係因為擔心啲後生仔，即係大家我諗好多社運界又好，即係唔好講社運界或者參與社運嘅人都會認識阿 Sam 哥，即係佢係一個好好嘅人嚟嘅，一個好充滿正義感嘅人，佢唔係要出風頭，唔係要成，佢企喺前線，佢即係純粹係擔心啲細路，即係等我嚟啦，即係我老人家我冇所謂啊，即係係一種咁樣，係一種咁樣嘅心態，係一種完全。完完全全是出于自己一个公义的心的心态，而家要面对一个咁长的刑期，系道理何在咧？系咪即系呢个系道理何在？冇完全系冇道理嘅，而且到今日我哋都讲咗几个礼拜，呢一场并唔系咩所谓咩暴动，其实只系一场抗争啊！一切嘅始作俑者就系嗰一枪，即系呢个系毋庸置疑嘅，即系而。今日即係尋日啦，即係法院嘅判決，佢十位人士即係都要面對一個相當之長嘅刑期。即係最可惡、最可惡嘅地方就喺呢度。即係你見到成個司法制度好似係崩塌之中咁樣嘅。無論講乜嘢，無論點樣求情都好，即係無論律師係點樣求情都好，個法官都係只係好似用只係用一把尺去度嘅啫。系嘛？即系所有嘢系唔啱嘅，你系暴动。但系边个定性呢个系暴动啊？从头到尾就系梁振英，所以我有听阿教主咧，即系早几日嗰集系咁屌梁振英嗰集咧。其实我觉得好捻痛快，真系屌得好捻痛快。当中我都真系有几句我都笑咗出嚟。系啊，佢话唔好俾佢死啊！梁振英真系唔可以死啊！即系教主讲啊，即系唔可以死啊！最好咧就咧百病缠身吓，六道癌症啊，六样癌症吓缠身，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吓、啊，左脚锯完啊，锯右脚，春袋大到咧就好大咁样啊！哇，真系我嗰度真系笑咗出嚟。咁即系其实即系呢个系苦中作乐啫。咁但系即系我都讲翻即系嗰个判决先啦，即系好快地。講一講啦，咁呢十位義士咧，即係我有一樣嘢，亦都即係相當之氣憤嘅，就係咧，我今日去準備做準備節目嘅時候，咁即係一路揾資料啦。我發覺，咁我抄蘋果啦，咁我抄蘋果個網站啦，咁啊諗住即係其實 print 翻一啲我哋叫 hard facts， 即係或者係其實係我只要佢名啊、刑期啊，或者係有關於呢樣嘢，我都唔期望你有角度同評論。但我發覺抄嚟抄去，我唔知係點解啦嚇。我用電腦喺蘋果嘅網站，我完全唔係好見到呢一單新聞嘅曝光，係尋日嘅事啫嘛。係咪？今日應該係喺報紙度係有嘅，但我今日啊，即係咁瞄啲新聞咧，我發覺日報嗰啲新聞係完全係好似輕輕帶過，唔當係一單新聞咁樣嘅。反而呢個唐林玲就大篇幅咁樣報導。反而咧，一啲九唔搭八嘅新聞咧，就大篇幅咁報導。但係呢十位為香港呢個公義坐監嘅十位抗爭義士嘅相關新聞咧，就近乎係見唔到嘅，係嘛？甚至無喺好多嘅主流媒體嘅新聞都見唔到佢哋義士嘅消息嘅，係嘛？即係而家係咩事啊？即係而家係咩事啊？係嘛？你覺得點？ 我就有一啲可能唔係同你一樣嘅意見嘅，即係老老實實，旺角騷亂咧都睇嚟都逐漸係咁判刑噶啦，咁我會覺得傳媒報道咧係無可厚非嘅，不過都唔係第一日判啦，亦都似乎近排。 都有好多比較令人關心多啲嘅新聞出咗嚟，咁所以可能喺傳媒嘅角度嚟講，可能唔報咗一啲比較新鮮熱辣啲先嘅，咁都無可厚非嘅，我自己覺得。咁但係我同意嘅，旺角騷亂嘅抗爭者係要被關注多啲嘅，係啊，即係可能新聞傳媒媒體唔報，我哋自己。關心多啲咁樣咯， 即係好多主流媒體就當然係不能夠評論法官啦。我哋亦都即係喺評論法官嘅判決嘅時候要好小心啦。如果唔係，都會構成一個藐視法庭嘅即係罪行啦，係咪？咁但係問題係你當中其中一啲即係太過太撚過離譜啊！呢一個法官講，佢話唔需要考慮被告當時參與暴動嘅政治信念。判斷信念是否正確，以及對政治訴求的對錯，但是辯方就提出了要求法院就要求法庭是考慮事件的背景和社會因素。你怎可以不考慮這件事的社會背景呢？你不可以不考慮的嘛，是嗎？即係你即係又係冇咗個前文，你點可以就即係你乜撚嘢都唔睇，就淨係話佢掟磚，話佢做呢啲咁樣嘢咧，就一定係暴力暴動。但係邊個煽動呢件事嘅咧？前因係點嘅咧？係咪？你係完全唔使理嘅。咁而你問題係你唔係淨係判佢掟磚，你而家係判緊佢有暴動罪嘛？你唔係判緊佢襲擊罪，你唔係判緊佢其他嘢啊嘛？是不是你不是判跟他伤害他人身体嘛，你是判他暴动罪嘛，而暴动罪是一个集体的社会行动，又是一定有前文后理的。你可以说不能跟前文后理的这个法官，是不是？即是我记得苹果都有报的，他就说就苹果偏颇了他，我记得了他偏颇了他，就说法官在临入法庭之前呢就望了观众席几秒这样的。就喺度揞嗰個時刻咁樣，臨入去之前就望咗幾秒嘅。咁佢即係暗揀，就想話係咪到底佢喺觀眾望一望公眾席，係咪即係話有公眾席係有人監視緊佢判案嘅咧？咁呢個係等到讀者自己去心領神會啦。咁我就覺得咁其實係未必嘅，即係我又覺得冇咁離譜。但係問題你唔使講呢啲嘢，你唔使話穿鑿附會講呢啲嘢，你淨係講嘅判詞係已經離譜啦。其中一位。辯論抗辯嘅律師，即係辯方嘅律師，係黃瑞紅小姐，即係黃瑞紅大律師。咁呢位係我朋友嚟嘅，咁佢亦都係即係幫今次都係佢平時咧就俾人話左交嘅，我有時都覺得佢個人都係比較即係比較偏向即係左交少少。咁但係今次佢都好真係落手落腳去真係上確去幫呢啲義士去辯護，亦都無求任何嘅報導，亦都係唔係為咗自己，係純粹係為咗抗爭者。呢度我係致以萬二分嘅敬意嘅，即係對於黃瑞紅大律師同埋其他嘅律師團隊。咁但係佢就係希望用一個點解佢會喺求情嘅時候就用到佢其實幫應該係幫17歲個位嘅，其實點解會係幫佢求情嘅時候都話要考慮佢嘅社會背景啊，佢出發點啊咩成，而反而就得到法官佢竟然係話唔會考慮呢啲嘢㗎，係要為集體嘅行為負責，就係正正因為佢年輕，我更加要重判佢，就更加要話俾年輕人聽咧，呢個咁樣做係唔啱嘅，我屌你老母！仲捻成世界嘅呢啲，系嘛？呢件事摆捻到明就唔捻，即系咪暴动啊？都未捻，都要拗一，都要拗啦，系咪？点解而家香港社会、公民社会、成个社会接受咗呢一单系暴动啊？所谓嘅泛民主派、所谓嘅反对派、所谓嘅非建制派、所有嘅非建制派嘅舆论机器网站，我见唔捻到有人为呢一场。是社会运动而不是暴动而辩护，是不是就接捻受了梁振英的扑街冚家产死全家的讲法，就说定性了这个年初一的事件就是一场暴动，而他们已经是被判暴动罪成立，即是说更加由法院确定了这一个是一个暴动。那是什么东西？那其实就是行政和司法大家合作去定性一场未完全未可以定性的事件就为之暴动。是不是什么叫暴动啊？ 1967 年那些放炸弹死人那些才叫暴动嘛，真是打砸抢烧嘛， 係咪？即係而家佢哋抗爭，因為警察嘅一槍，然後令到佢哋好憤怒，咁啊咁啊變咗一個暴動罪，要判幾耐？要判幾年？ 嗯， 係嘛？即係呢個係離曬譜啊！呢件事係離撚曬譜，係嘛？即係仲話唔仲話喎？即係呢個莫家圖呢個法官，唔係 ，sorry， 呢個莫家圖呢個犯案者，佢話即係呢個姓郭嘅呢個法官就話，佢當時只有17歲，唔認為因為年輕就可以判入教導所，法庭咧就唔想傳遞年輕人可以為所欲為、以身試法嘅信息。喂，而家佢犯咗咩離天嘅大罪啊？係嘛？即係佢犯咗乜撚嘢嘅離天大罪啊？要咁樣啊？他为了社会的不满而发声而上街而挺身而出，他犯了什么东西啊？他怎么样为所欲为啊？现在是警察为所欲为嘛，屌你老母！他喜欢拿着这枪指着市民得啊？是得的，警察通例是得的，屌你老母得的，现在差佬向天开枪是得的，现在为所欲为的是黑警啊，差佬啊，屌你老母！你而家调捻翻转，就话呢啲是抗争者、示威者系为所欲为，我讲咗好多次，一只手掌系拍唔捻响噶嘛，系咪？即系而家佢哋就面对一个即系咁重嘅刑责，系嘛？即系有，即系呢单嘢啊！即係咁多位義士，咁多位義士，莫家圖4年3個月，李善儀就棄保潛逃，鐘志華3年9個月，何錦森3年9個月，霍廷浩3年8個月，陳和祥3年5個月，鄧敬忠3年6個月，李卓軒2年9個月，林永旺3年8個月，葉子峰教導所。吴庭海2年4個月，即系我仅代表我自己同埋即系本节目，即系为呢一班抗争嘅义士即系致敬。即系今日我唔敢讲话咩？喂，你入去系即系你入去系点样出翻嚟？我哋等你，即系我唔想讲呢啲无谓嘅嘢。即系呢个就当香港人真系欠咗你哋，我哋全社会系其实系欠咗你哋。即是我覺得不公道，真的不公道。 好啦，咁除了這一單，法庭還有沒有其他嘢呢？ 好多嘢啊，法庭 係嘛？ 即係除了即係呢一單咁唔公道，即係咁唔公道嘅嘢，即係佢即係講嗰啲係即係嗰個法官講嗰啲嘢，真係令人哋好氣憤，即係令人哋好火滾。真係好滾，佢完全總之你搏乜嘢都唔理你，總之我釘你入，我係一定係重判你噶啦，我一定係重判你噶啦，係嘛？即係完全係你諗下，當年67暴動又係幾年，佢哋而家又係幾年，係嘛？相對起佢哋淨搞彎曬成個香港，令到拖冧香港經濟，呢班人係咪都係嗰幾年？而家即係一晚嘅事件，嗰幾個小時嘅事件，仲要係。由一個警方部署失當，係嘛？一槍射向天嘅開槍，就導致到咁樣嘅一場個運動，就導致到咁樣激烈化嘅一個社會運動，係嘛？就變成咁，即係我真係好嬲同埋好難過。不過即係咁，希望我都希望即係社會其實好多嘢可以做嘅，點解唔？點解所謂嘅公民社會又好，社運組織又好，各個組織又好，你哋去聽審做咁撚多嘢，屌你老尾！咁點解而家判撚咗刑啦？屌你冇聲冇氣嘅，冇話有啲咩聲援行動啊，有啲乜嘢嘢嘅，係咪？即係我揩，我承認我揩，我覺得屌喂，喺荔枝角點燭光表示支持，等個新聞影撚到成班人其實撐你嘅。是咪喺獄中佢睇到電視見到咁撚樣？喂，我覺得起碼都即係個人都 都感覺到力量去面對咁咁艱難嘅日子啊，係咪？你又唔撚做嘅，係嘛？所謂嗰啲社運領袖啊，乜撚嘢又唔撚做嘅，係嘛？即係我去做，係嘛？我吹雞得十人嘅啫，得呢度計埋都係得卅零人嘅啫，係嘛？即係如果我吹雞去做，大家做唔做先？即係如果你即係表態啦，即係大家表下態，係咪？我都想即係聲援下佢哋，或者有個集會真係即係左交噶啦，係低 B 噶啦，燭光又好咩都好，但係起碼俾個社會知道係有人關心你哋，係有人支持，即係默默咁支持你哋。咁所以，即係所以呢樣嘢就睇下點樣啦，即係有冇人去吹雞搞啦，或者再唔係嘅，真係衰衰地，即係出心啦，自己搞咯，即係叫當 support。即係當為一份心意又好，即係默默支持又好，即係我覺得點樣都要做啲嘢去聲援一啲即係為香港而坐監嘅人，即係呢幾位嘅政治犯，遲啲仲會有，當然係仲會有梁天琦同埋其他，咁咪等埋一齊先做咧，定點？ 等埋一齊先咯， 即係我覺得。係啊，即係大家都講得啱啊，即係佢哋只係撐13+3，係嘛？我屌你老咩？佢哋唔拉係人啊！屌你咩泛民嗰啲？屌你老咩？嗰啲立撚殺嗰啲柒頭係嘛？分門分派，而家仲係搞呢啲嘢嘅咩？係嘛？咁另外即係法院都令人有另外啲嘢好撚氣憤嘅，即係就係當然係呢個唐林玲啦，就係我哋上個禮拜都已經開始講噶啦。咁今個禮拜追足即係走撚咗啦，走撚咗佬啦，就當然佢就報個假嘅地址，即係唔係話假地址。佢聲稱就話：，我唔熟香港啲地址，都發覺成單係笑料嚟嘅，即係成單都係笑料。但係好悲哀地，十位義士要坐監，嚇七即係阿 Sam 哥都要判41個月。大家掛住即係花生呢一單咧，即係唐林玲嗰單咧，就覺得開心啲嘅，即係一路睇住佢，就都當然就冇乜理到呢、這個即係暴動呢單案嘅最終判決。咁所以我特登咧喺呢個節目開始之前，我都講呢單先嘅。我想講唐林玲先嘅，因為真係好好笑， 好笑。 即係唐林玲呢單嘢真係好好笑。唉，你講下你嗰啲笑點啦，真係。 嗱，其實咧，唐林玲咧，大家都知啦，佢因為喺法院嗰度影咗幾張相之後咧，就俾人去話佢啦。咁跟住咧，佢又交唔到保釋金，佢俾嗰個地址咧。警察找不到他，所以呢就法院呢就对他出了一个通缉令，是吧？ 是 通缉令。 OK， 咁好啦，而家审问他的时候呢，又今个礼拜 又咁样嘅， 好多笑料啦， 即係好简单讲啦，即係佢法官就话你俾50,000元保释啦，我俾你走啦，好，咁俾神，佢又冇钱，佢我冇钱，好，俾3日你筹期，好啦，咁但係你要報到啦，成啦，咁點知呢？屌你，佢又冇撚報到喎，又唔撚見咗人喎，咁屌你法院出通緝令啦，就拉到喺街度喺金鐘就拉撚到佢，咁所以呢就而家就還押咗監房看管嘅，咁即係呢兩日都審緊，咁一路呢就為呢件事辯護嘅，咁你可以繼續啦。 咁我話佢辯護嘅時候呢，佢曾經咧就話佢同個耶穌傾偈 ，Jesus 係啊 ，Jesus 傾偈啊，就話耶穌咧就話認為係小事，咁咧在場嘅翻譯員咧就好驚訝，翻譯員都以為自己聽錯，個官咧就問啊唐小姐你係咪有精神病啊？唐小姐梗係話冇啊，仲有好多嘅，譬如點解個官話你個地址係唔存在嘅喎，但係。阿唐小姐就话我唔清楚香港嘅地址格式噶、哦，咁样 ，OK， 然后咧又要求个官咧就话你不如讲普通话啦，但系个官咧就话我唔系好熟普通话咁样，诸如此类 ，OK， 咁跟住咧，甚至乎咧，佢就话，呢一个咧系法律内地嘅法律唔系咁嘅，啊，就你哋香港嘅法律咧就应该变一变啦，咁反而个官咧就同佢讲话。我對法律改革咧就冇乜興趣，我只係對你而家呢單案有興趣嘅啫。嗱，根本上咧，如果你問我咧，佢係咪有精神病咧，我唔知啦。但係咧，我就覺得呢一個女人嘅存在咧，呢一單案嘅存在咧，對於我嚟講咧，反而係大家都要 關注一下嘅。點解咧？係啊，呢單案咧係好荒謬噶。但係呢一單案咧，其實對我嚟講咧，係香港法治同法律嘅一個考驗嚟嘅。即係如果咁證據確鑿，佢又做咗好多好荒謬、好荒誕、好無聊、好無稽嘅嘢，但係都最後都俾佢斯斯然咁樣行出法院咧，咁香港嘅法治法律真係已死噶啦。 佢咧嗱，而家其實咧總的嚟講咧，就總之問佢乜嘢咧，佢都話唔係咁樣嘅，唔係咁樣嘅啊，我唔係咁樣啊，我唔記得咗啊，呢啲我唔識啊，呢啲我唔知啊。Jesus 同我講，耶穌同我講咧，呢個啲 small matter 嚟嘅啫，即係呢個係咁樣拍攝係一個小事嚟嘅。佢仲要不斷喺個法院嗰度辯稱話，唔係啊，法庭都有人用手提電話啦，都有人 send 信息啦，佢哋都係違反咗個規定個噃。所以我覺得我就算咁樣咧係冇問題嘅，而我咁樣係。出於咧就為咗能夠令法庭嘅透明度更加公開，如果唔係咧，因為咧我覺得傳媒咧就會就事件咧作出不正確嘅曲解嘅新聞，咁又會咩嘅，所以咧法院咧係應該增加透明度嘅。其實佢咁樣做咧係能夠咧就令到法庭咧有所改革。黐撚線嘅呢個人講嘢都廢話連篇，全部都係我覺得咧，我覺得咁樣係冇問題嘅，我覺得咁樣冇問題嘅，係咪？甚至要個法官你講普通話啦。即系呢个人，佢而家就彻彻底底代表住中国人，代表住十三亿中国人挑战我哋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司法制度。 嗯， 佢就系挑战紧成个嘅司法制度。你唔好话佢 short 啦。 嗯， 佢真系唔 short 啦，系咪？佢盘问证人嘅时候，佢就自辩啊嘛，而家 系啊， 系咪？就本来叫佢揾法援处，佢话法援处嗰啲 唔够专业， 嗰啲律师咧就未够 quality， 未够班， 就代表佢。于是佢就自己去为咗自辩啊，即系佢就自辩。然之后咧就盘问证人嘅时候咧又好 pro 噶，即系又话啊，你有冇见到咩啊？你系咪真系见到啊？咩成日你自己有冇用微信啊？真系好过瘾噶，即系佢又问得好捻过瘾噶。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一位后生嘅大妈。或者呢一個所謂呢個咁樣嘅追從呢一條根本就係追從，佢就代表住中國十三億人民嘅思維，即係佢嚟走嚟咧就挑戰你香港法院，乜撚嘢都係我以為，係嘛？咩都話我覺得，我以為我而家就嚟挑戰，即係我而家咧就覺得你嘅法院咧係應該為咗作出改變，佢呢種咪就係中國人嗰種完全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以自己為出發，蔑視法治、藐視法律、冇規冇矩嘅，完全唔尊重法律、唔尊重法治，冇呢種精神嘅，即係完全係淫治嘅。法律唔撚係你講啊嘛，小姐。系嘛？唔系你嗰法律条文嚟噶嘛？法院判噶嘛？屌你老母！仲话仲屌你老母！佢曾经话自己系律师嚟，好似系噶。 系啊，佢话唔知喺国内咧就通过咗唔知一个乜春嘅法律考试啦，咁样嘅。系啊， 即系呢啲系无法无天，跟住不断讲强调一点就话、是，大陆唔系咁嘅，我哋大陆唔系咁嘅，我哋中国唔系咁嘅，我哋中国唔系咁。我屌你老母！呢度香港嚟乜行一国两制噶嘛？冚家铲！屌你谂咩？啲基本常识嚟噶啦，不如你走去美国法庭啊！屌你老母，你去美国法庭玩嘛？你咁卵叻？ 唔系呢？佢咧系完完全全咧系中国人嘅逻辑思维嚟噶。佢嗰啲咧落到嚟就话，大陆唔系咁噶，你哋唔够透明，你哋甚至乎好叻噶。佢话应该咧，我建议咧就有相关嘅部门咧去审视一下你哋嗰个制度。佢哋咧就系咁样噶啦。永远自己蚀底嘅时候咧，就会攞国家出嚟讲啊！乜嘢都系国家层面，乜嘢咧都系民族层面。然后咧就话你哋唔够好咯，你哋唔够好，唔够我，唔系好似我哋国内嗰套咁好咯，咁样。大陆人嘅逻辑就 系 咁样噶啦。 上一节咪讲过，即系唔系我上一集咪讲过，即系佢系代表十三亿中国人。 系啊， 即系佢呢啲行为咪就系中国人嘅行为咯。中国人丑陋、懦弱、卵拔，你个中华民族嘅人咪就系咁卵样噶咯。冇你自己冇错噶嘛，系咪？从来都冇错，佢自己冇错。佢话咩啊？赖人哋啦，自己冇错啦。跟住自己去理解咧，人哋系全部要就你噶啦，个世界系围捻住你嚟转噶啦。系咪？你即系屌你谂咩？佢话咩？佢话留意到法庭里边有不准摄影嘅睇到嘅， 佢睇到噶， 佢睇到嘅，但系咧佢话法律代表喺庭上面食嘢同埋用手机，就俾到佢一个唔好嘅引导。佢就亦都同意咧喺法院里边系唔可以拍照，但系重大行政案件咧就会同步录影。啊，佢话喺内地法院里边， 嗯， 啊，即系话佢话呢啲重大案件会同步录影。喂，我屌你啦！咩嗰度大陸？你咩嗰個貴國嚟噶嘛，大佬啊！行嘅係唔同法律制度嚟噶嘛？你做乜唔撚去英國啲法院搞啊？你唔去美國啲法院搞啊？ 去美國叫個官同你講普通話啦，一係。 喂，又或者係屌你啦咩？唔緊要啊，或者你佢識香港法律啊嘛，覺得自己唔緊要啊。你翻國內，你翻杭州，你祖家個法院搞咯。 嗯， 你無端端攞個手機出嚟，我覺得呢單案咧係重大嘅。 嗯、 所以咧，我就攞个手机出嚟影。你翻杭州法院同个法官咁样讲啊，你咁有姜？你唔捻够姜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我哋而家咁样审你啊，已经系屌你老尾，即系完全系体现咗法治嘅精神。 系教化你呀、 啊，系完全我哋系完全系体现咗法治啊！屌你老尾，你走翻你祖家，你翻翻你祖国啊嘛？你翻你祖国咁样搞啊嘛？系咪？你去祖國啊！喺審緊嗰啲維權律師嘅時候，你咁樣啊？你話我都係律師嚟嘅，我嚟參考一下啫。 啊，耶穌同我講咁樣係冇問題嘅。 係啦，係啦，我就見到咧，法院咧就已經有攝錄機可以直同步直播啦，所以我用個手機直播咧都係冇問題嘅。你用呢個邏輯同杭州啲法官講嘛，同大陸啲法官講嘛，你同香港啲官講把撚啊？真系戆捻柒鸠啊！真系，其实我觉得屌你都系废捻事 嘅，系嘛？ 不过都系真系要屌你啊！转头翻去再屌过。